和咱们国家最近天气啊都差不太多啊，冷空气活动是非常的频繁。对于欧洲，因为今明两天像东欧地区主要是以降雪天气为主，像莫斯科包括乌克兰啊这一段，东欧的这一段到这个莫斯科这一期间，基本上都是中到大雪的天气为主，这冷空气给他们带来的。但对于西北欧来说，主要是降雨天气了。它今明两天的主要是小雨天气，然后明天呢，西欧基本上就已经晴天了。但对东欧来说，降雪还会持续。那所以气温就比较低了，基本上白天最高气温是在-2度到-4度之间，这是东欧。对于这个西欧来说呢，基本上是在-1度到-5度之间。那么北美，因为这个像五大湖地区，因为降雪这个在这个季节是比较频繁的了，明后两天它这个地方仍然会有小到中雪。然后后天呢，像纽约这些地方基本上降雪就已经停了。那么再一块呢，就是洛杉矶这一带基本上是以小雨到中雨的天气为主。所以气温呢是在14到16度之间。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因为现在它是夏天了，气温比较高，现在基本上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30多度，所以那边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其他的还算是可以。对日本来说，因为最近两天咱们的这个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到它那儿稍北一点，像北海道到它这个靠近这一带，基本上是以降雪天气为主。它的中部这一块到中南部这一块，基本上是以降雨的天气为主。雨雪天气比较多。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的午后1: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这是周三的我们的旅行规划师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这个时间当中的规划师，我们要把任务交给谁呢？我们来欢迎一下很长时间不见的抬头看风景 NONO。 欢迎 NONO。 大家好，我是 NONO。 我刚才说这个很长时间不见啊，这不是一个虚言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社交平台上的一个记录，我看到的第一条跟北京相关的应该是在11月13号，当时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叫北京的秋天很美很美，但也很短暂。从这个微博之后，我们看到它没有北京了，也意味着离开北京了。 对 啊，11月13号，上个月月中的时候， 月中的时候，对， 这一趟去了哪儿啊？这么长时间？ 印度尼西亚。 哦，就是他们那个歌里边唱的那个吗？印度尼西亚是吧？ 是的，然后去的时间比较久，半个月吧。 你是听着歌去的吗？ 听着歌去的， 吃着火锅唱着歌。确实，北京是真的是一个吃火锅的季节，但是印度尼西亚绝对不是啊。 太热了。不过现在冬天的时候去印度尼西亚那边就是反季节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然后我还要再说一个节点啊。NONO 在刚才我提到的11月13号发了北京那条微博之后，然后就跟北京没有关系了。我们看一下，在12月4号的时候，也在昨天， 你的这条微博上说，越冬天就越想去踏海。 没错。 这个连起来就发现回都回来了，这心 还在海边。对，因为印度尼西亚这我一共去了三次，这些年大概五六年的时间里边。 哦， 但是我 在那边有产业。 我很想。 一般有几次的旅行的时候，我们都会这么开玩笑说，哎，是不是在那边有什么生意，是吧？ 当然巴厘岛那边住着很舒服嘛，有产业也是可以的。 所以其实这三次应该你兴趣还是挺浓厚的。 对， 对吧？ 因为第一次去到那边的时候，可能跟大多数人第一次去的不一样，因为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去巴厘岛，就想说我去体验一下那边的海水。 我是这样，我统计一下，大概身边可能80%-90%以上，应该第一次都是巴厘岛。 对， 这完全没有问题。 对，甚至早些年我比较小的时候，可能我都没有印象巴厘岛是印尼的。 嗯， 我就觉得巴厘岛就是巴厘岛这样子。 哦， 对，然后直到我很多年前的时候看了一部纪录片， 嗯， 那个纪录片呢是讲说世界上有一个非常辛苦的工种是硫磺工人。 什么工人？ 硫磺工人，就是那种火山喷发出来的 硫磺。哦，就是 硫磺。对， 哦， 以采集硫磺为生的这样一个工种， 哦， 一个工人群体。 嗯， 然后我就看他们的生活非常苦，当然了，就是他们可以领略到的风景也是一般常人领略不到的。 嗯， 所以我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呢，就在想说离我们近一点的地方哪里会有这种硫磺工人。 嗯， 当时纪录片记录的是刚果的硫磺工人。 嗯， 因为那很远嘛， 非洲。 对，然后当时我在网上一搜呢，哎，很巧，就是有极少的帖子会写说在印度尼西亚， 嗯， 在爪哇岛的一个火山会有这样的工人。 嗯， 然后结果我就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然后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印尼之旅。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嗯，大概有五六年前了。 第一次去印尼是这么一个独特的理由。 对对， 啊， 然后呢去到那边以后呢，果然就是没有让我失望。真的是 看到你所想看到的这个工种的 硫磺工人。 哦， 而且呢既然说到了就讲一下这个硫磺工人嘛。那边呢是印尼，是一个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千岛之国， 啊， 也是一个火山之国。 对， 有非常非常多的火山， 是 而且世界十大著名火山之一里面它占了三个。 嗯， 在印尼 我们经常还听说那个火山喷发之后可能会影响到交通啊，影响到这个当地 居民生活。对，经常会有说去到巴厘岛这边然后火山一喷发就回不来了这样子。因为这两年比较容易喷发的火山就是莫拉皮， 嗯， 在日惹那边的火山。 哦， 嗯，好几次巴厘岛的飞机延误或者是关闭都是因为它。 哦， 然后 不省心的是吧？ 太不省心。2010年的时候喷发还造成了大概300多人的死亡这样子。 嗯， 但我想说有硫磺工种的这个火山呢，它不是莫拉皮， 嗯， 叫卡哇伊珍，就是很可爱的这样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特别像卡哇伊。 印尼语叫起来是卡哇伊珍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国人都叫伊珍火山啊。 哦， 它是这样一个，它火山很特别。你想看这个硫磺工人，一定在要到夜里。因为呢他们是基本上是凌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去采集这个硫磺。嗯，然后呢采集出来以后呢，他们会从这个火山坑底运到山顶。 嗯， 运到山顶以后再走到山下去送到这种来收硫磺的这样的车上。 哦， 然后以斤来这样卖。然后呢这边除了这个硫磺工人以外，还有一个就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奇观， 嗯， 是蓝色火焰。那这个火焰呢也到午夜的时候才能看到， 嗯， 大概在夜里12点-1点的时候它是燃烧的最旺的。 嗯， 那这个火焰呢也是跟火山和硫磺有关系， 嗯， 它出来的是非常蓝的那种蓝光。 哦， 就很奇特。 嗯嗯， 所以很多人都管它叫，就是包括这个蓝色火焰呢，包括这个硫磺工人，很多人都会叫他们说这是来自地狱的火焰和来自地狱的搬运工。 哦， 嗯，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在夜里9点的时候，我要先爬到这个火山的山顶，然后山顶以后你要再爬大概2个多小时爬上去。 哦， 然后你要下到这个火山口的谷底。 哦，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硫磺工人慢慢已经都来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种有蓝色火焰有黄色火焰的那种光的熏陶下， 嗯， 开始采集这个硫磺。 嗯，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的时候有了准备，我带了一个一次性的防毒面具去的。 嗯， 因为那个硫磺的那个气体的就是灼伤性是非常大的。 嗯， 因为我带的一些相机设备嘛。 嗯， 可是你看到当时那些硫磺工人他们也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最多的时候烟呛的你就是可能 能我离你一米的时候我都看不到你，他们只是用一块手帕捂一下嘴这样子。然后呢都是比较年轻的，没有说年纪太大的工人，然后在这样的环境里就日复一日的这样的工作。然后很多人你会看到他的就是有一些牙齿都已经掉了。我当时不知道也没有问到是因为可能路崎岖不平摔掉的，还是因为他们长期的这样工作导致这个牙齿松动。对，但是你就会觉得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每天可能上下山只能最多能往返两次的时间，然后每次挑大概有100到200斤的这样两个蛋，扁担的， 这真的是通过人工挑， 对，山上山下，我们走那个山路，就即便什么都不拿都会很辛苦，但他们是要挑两个很重的这样的扁担，有两个大筐，然后筐里装了满满的硫磺，很多那硫磺取下来的时候是块很大的，然后你会看他们敲碎了，直到可以把那筐装满缝隙为止，然后他们这样运到一个，先运到半山腰去称，然后称好重量，再运到山下，运到车上，然后那边就会有一些大型的工厂把这些硫磺拿去做一些日常的一些生产，反正有用得到的地方。即便这样这么辛苦，一天往返两次，一天的费用大概能赚到50块钱人民币左右。所以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很震撼，其实就对生活可能有了一些不同的认识。但你当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硫磺工人其实他们生活得很开心。 你能看到他们的， 我能看到，因为他们面上都很高兴。比如说我戴的那个一次性的防毒面具，按理说一次性的就不能用了，但他们会跟你说你可不可以给我，我说这个不可以用了，他说没有关系，就总会比他们那个毛巾好， 要强一些。 对，但是他们就很乐天。然后你聊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其实能在印尼做这种火山硫磺工人的这样的人，其实收入在他们当地那个地方还算比较不错的，他们可以用来养家，可能供自己的子女上学啊等等，这样的养媳妇啊等等，他们对于生活的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在想，我去了一个这样的火山，看到了这样的工人，可能你会潜意识或者主观的你会觉得他们生活太困苦，你是接受不了的，但是真正有这样生活的人，他们可能会对自己这个现状比较满意。所以就是说你可能出去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好多你主观意识的东西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无法说不接触就通过自己意想来判断。 对，所以就是说这是给我比较大的一个触动。然后从那以后呢，可能就对这个火山兴趣就更大了，比如还去过印尼其他的火山，像婆罗摩啊等等，它是一个火山群，那边虽然没有硫磺工人，但是非常有壮美的火山群的这样一个风景。所以印尼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真的不远远只有海，只有巴厘岛，就其实是情感还是挺丰富的，我觉得。 挺意外的啊，这个你对火山是情有独钟的。这个通过一部片子， 对， 让你对这个工种，让你对火山这样的地貌有了兴趣。其实我们看到你刚才说的巴厘岛也好，说到印尼，我们一说就是风光很美啊，海很美，没有想到其实跟这些美共处在一个地方的还有这些生活在那儿的真实的当地的这么多的人，而且他们做着不同的工作。刚才你说我就想起来，一个是我们过去学的叫挑山工， 对， 然后我还想到很多在这个山上工作风景区工作的很多人，我们发现这两年好像大家关注的比较多，就视频里面看到说那个比如说捡拾垃圾，山体上好多的很危险的那种工作，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地方都还是需要他们的， 需要 而且你其实看到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的所反映出来那个精神面貌，事实上他是很乐观的， 没错，我想说的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无法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你一定要多去看多去了解，才能可能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越是这样的一个群体的人，他其实越是很热心。我记得我当时我在上这个火山上到半山腰的时候，其实是很黑嘛，你想夜里山里是一点灯光都没有的，然后你会不太容易找到路，然后半山腰的时候会遇到了就是我感觉是工棚，然后没想到是真的是这样，就是硫磺工人住的地方，然后我想说可不可以找一个人带我们上山，然后结果就 找了向导， 对，然后结果就其实是在夜里大概有几点呢，可能12点左右了差不多，然后我就怯生生的是敲了一下就是这个他们的房门，但有一个人真的应了，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就大概 因为英文也不是很好，但他们会知道可能会有国外的游客去到过这边，需要这样一个向导，然后他们觉得可以，然后真的就起身带我们过去了。然后其实他们所需要的付他那一点点费用真的是不足以，在我看来是不足以让我起来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真的很开心，然后一路跟我们讲了很多东西，虽然英文不好，但是又在地上画啊，然后又手舞足蹈的讲他们的工作，他们一天能赚多少钱，每一单能挑多少斤，这样就很乐于去把他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分享给我们。所以我会觉得真的就是你这样一个去到这样一个地方旅行，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真的远远比你看到我只看了一个风景要好得多。 对，他们那个说第一个接触的层面就是说，你可能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像团队游的时候可能接触了导游，可能在领队的带领下跟当地人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接触，然后第二个接触呢就是跟当地人的交流，跟当地人交流呢，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很多语言的困难，对吧？文化的这个隔阂差异等等等等，然后再有就是他们说在那儿住一段时间，住一段时间你深入他们的什么菜市场啊，是吧，他们的这个生活街巷 等等，当地的地方。 但是事实上我也听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你无论再多怎么多次的怎么频繁的去一个地方，你还是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当地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生活的，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其实你看到的依然是游客的那一面， 是。 但是即便是这样，我觉得旅行还是这样，让我们拉近了一个距离。 对，你能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一个地方，就会多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你刚才说那个，你一敲他们那个工棚的门的时候，我在想一个场景。房门一打开，有人探出一头一看，哎呦 ，no no， 认识， 太好了， 去的次数多了就熟了嘛。 你怎么又来了？ 我们说正经的啊，回到这个印尼，我们刚才说那有三次印尼的经历，那这三次当中，应该可能你的看点都有所不同。 对， 第一次吸引你去的时候，你对火山很关注，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了解的印尼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给我们来。依次来讲一讲你对印尼的认识，到这次的时候又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境界，好吧？ 像这一次呢，其实就是我觉得海岛在我看来，说实话可能很多风情都比较相似，我也去过世界很多个海岛，但是这一次呢，当我又去到巴厘岛的时候，真的没有抱什么太大的希望，因为我该看的东西我已经看过了，就没有什么觉得有什么太新鲜的地方，但是这次的行程里呢，我们去到了巴厘岛，应该算它的一个离岛，就在巴厘岛和龙目岛之间的一个岛，叫珀尼达岛。这个岛 可能，你看你说巴厘岛我们可能熟悉啊， 对， 然后你说龙目听说过，但第三个名字的时候我已经完全 就完全不知 道， 在我没去之前我真的也不太了解这个地方。 珀是琥珀的珀， 对，然后珀尼达，这样。然后其实在当地的时候呢，很多人包括西方的一些人，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对这个地方是非常推崇的，可以类似于就是一个网红的一个拍照地了，差不多。但只不过我们在我们国内可能比较小众，甚至很少有人知道。 那我们得抓紧机会了解一下。 然后你从巴厘岛过去的时候呢，大概要坐船40多分钟，一个小时左右，其实挺折腾的。然后到了那边呢，你要翻山越岭，坐那种越野车，然后到翻过一个小山头，到那边的一个谷底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你想看到那些比较绝美的风景。我想形容一下，当我第一次看到那边的岛上的风景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它很像希腊的沉船湾。 哦，著名的那个图片，每次都展示那个 非常著名的图片。但是，我个人意见来讲，它比沉船湾还要美。它比沉船湾还要美，而且它的风景要比沉船湾多样性。沉船湾只是这样凸出来的一个海峡一样的，深到海里。但是那边呢有这样的景观，那个凸出来这个景观特别像一个小的恐龙。然后给你伸到海里，伸到很远很远这样子。然后它没有沉船湾那么高，然后你甚至你可以从旁边的小路就下到底下的非常非常洁白的沙滩。然后当然海水的水质，那我觉得在世界上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非常非常棒。然后这是它的一个景点，整个珀尼达岛它有很多很多个景点，然后顺势你依次走过去呢，还有一个类似于天空之镜的地方。如果是在 岛上啊， 对，如果是在退潮，就刚刚退潮或者是晚霞那个时候呢，你会真的很清楚的看到它是有镜面反射的，然后下边是礁石刚一退下去的海水还在，然后呢远处是夕阳，你站在中间拍一张照，就是上下都有镜面，就非常非常美。而且它美在呢，旁边不是空旷的，还有很多那种参差不齐的悬崖，然后这样一照过去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大大的缺口里边有一个镜面。 镜面，非常非常美。 哇，这说的真是跟童话当中的东西。 对，然后你再一次走下去，这还没完，你再一次走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海边呢有一个蓝眼睛。 蓝眼睛， 对，你在高地的， 我们不是通常形容土耳其的时候会说这样的， 对，它像，但这个真的是一个形象的词，它就是一双蓝眼睛一样。如果你有专业的设备，比如说有航拍机，你要起飞从天上看的时候，它就像在海边的一个眼睛，甚至还有眉毛。这个眉毛是什么？就是它海上海蚀以后的一个天生桥。就是桥有一个桥梁，下面有一个洞。 我们中国人对天生桥这不陌生啊，因为在咱们的国境真的有很多这样的。 是， 你看到底下像一个桥洞，它高高的架起来，其实是天然形成的。 是啊，然后就说你知道天生桥是什么样以后呢？它这个桥洞进来以后呢，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海蚀的一个洞。然后你在高处看，它就是一个圆圆的，跟眼睛一样蓝汪汪的。然后加上前面那个天生桥，就是一个眉毛一样，真的就是一个天然的跟眼睛。 这样是个蓝眼睛。 对，它不是说仅仅的天生桥，它天生桥和洞穴连到一起的。 哎，这是他们当地都这么叫的，还是你发现的？ 当地很多人这么叫。很多人这么叫。然后我们当时一去看，也非常非常像。 这个太形象了。我现在是看着图片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的。如果没有看着图片的话，你不会知道诺诺刚才形容的多准确。我们这样啊，我们把这个。也分享给大家，你可以在微博上去找抬头看风景 NONO， 他的这印尼行的这一组微博当中，就有一段专门写到了这个珀尼达岛。他的微博上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从巴厘岛乘坐快艇一个半小时，乘车翻山越岭，你就可以看到绝美的海岸风光。里面提到了一点，说这个海岛呢不同于其他的，是悬崖峭壁和奇特的海岸线是最大特点，纯蓝中带着壮美和暂时不为大众而知的神秘，究竟有多奇妙多神秘。我们这样把这个时间还是留给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在微博上找到抬头看风景 NONO，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些图片。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在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抬头看风景 NONO， 一起分享他刚刚结束不久的印度尼西亚之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啊？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昆泰嘉禾酒店是一家专业会议型酒店，完善的配套设施及一站式会议服务，是您成功举办会议的理想之选。会议专线599-10088。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今天是旅行规划师的时间，我们的规划师是抬头看风景 NONO， 欢迎 NONO。 嗯，大家好，我是 NONO。 上半时段咱们一起先从 NONO 的那个出发点啊，从他一部片子吸引他到印度尼西亚开始讲起，说到了他的三次印尼之行。短短的几年当中三次，他的每一次呢应该还都是深入旅行。我刚才问过他，我说你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吗？在那边待很长时间？他说对啊，这个印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去都是很长时间。 还是挺喜欢的。 这一次基本上待了有算了吗，10多天20天。 往返一共14天。 14天，两周的时间。 对。 其实真的通常我们说这个短暂的东南亚旅行一般来说都不会是超过10天的。都差不多那7、8天就可以了。那你这次待的时间够长，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普通的这个视角要多得多，要丰富得多。 因为印尼这个国家呢，它不算小，因为它的风景的 真是， 对，它风景的多样性还有人文的多样性，其实值得去这么多次。 你刚才说那个不算小，我突然想到，就是以前我们经常听到说印尼的某一个地方或者有地震或者有那个火山喷发的时候，后来说不影响什么什么地方，我就在想为什么不影响呢？就按地图去看，哦，一个是在它的就是整个它的两片海域，一个在北，一个在南， 没错。然后有的时候是一个是这个岛，一个是另一个岛，就完全不搭界， 很远， 没错。 所以要想把印尼走遍，我觉得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这样，我们重点来说，在 NONO 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你所关注到的，你觉得比较值得和大家分享的那些地方。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其中一个岛叫珀尼达岛。 啊，那除了这样一个地方之外啊，我们刚才一想，这个地方那个名字都跟中国很有关系啊，叫天生桥，那个蓝眼睛。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要去到哪里来分享一下你这次行程当中的亮点？ 啊，我觉得还是这样啊，因为好多人去印尼玩的时候，除了第一次去到巴厘岛以后呢，可能大家对雅加达也比较感兴趣。 雅加达， 对，然后毕竟是那个边首都嘛， 中心。 然后呢，其实，在雅加达附近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除了一些建筑，还有当地的文化以外呢，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玩的。但是我想推荐雅加达附近的一个，也是一个算是小岛。它是千岛群岛中的一个非常小的岛。 我已经预知我不太知道这个地方那名字肯定是生的。 塞帕岛。 塞帕。 哪两个？塞帕岛。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 如果你音译过来呢，怎么样都可以吧。 塞帕岛。 对对。然后它的英文就是塞帕岛。这样子。SEPA。然后所以它这个岛为什么我会觉得很特别呢？可能你上到岛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除了海水很蓝，沙滩很白以外呢，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但当你从空中看的时候，它是一颗心的形状。 真的？ 真的是一颗心的形状。也是可能不是很多人发现，是我们在飞航拍机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它真的就像一颗海洋之心，不同于大堡礁的那种礁石的海洋之心，它是整个岛，然后给你的感觉是一颗心。整个岛是一颗心。 真巧。 所以呢，你这个岛你可以绕它一周，你都可以去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绕这颗心转一圈，就会觉得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岛呢，离雅加达大概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船程吧。然后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淳朴的一个岛。可能雅加达人就觉得度假的时候我会去，但是可能国外的游客呢去的也比较少。所以它那边的度假有度假屋，但是度假屋呢都是没有说什么太现代化的那种设备，就是一个木屋，里边可以洗澡啊，然后可以睡觉啊，这样的。你体验的都是比较原生态的东西，包括吃的东西，然后包括那个岛上呢也有巨大的蜥蜴，大概有1米，我看到的大概有1米长吧。 我记得好像原来听到嘉宾讲过，说在印尼啊，在 科莫多， 对对对，这些地方可以看到，是吧？ 对。然后没想到这也是惊喜，在那个岛上就可以看到，甚至晚上的时候，因为它是小木屋嘛，很多蜥蜴它会爬树，然后有的树和这个小木屋离着很近，就我住的那间屋子，晚上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房里什么东西在突突突突突突的响。 一般如果我们在比较老的房子里面，我们就会觉得那是老鼠。 对，没错。但是这个声音会比老鼠会觉得有力度，你知道吗？但是我没有反应过来能是什么呢。后来早晨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巨大的蜥蜴以后才知道，哦，原来就是他们晚上出的是那种声音。 对，你刚才说那个名字科莫多龙。 对。就很有意思。所以就是我是觉得不管你一个地方你去了多少次，像巴厘岛，像雅加达，如果你视野比较窄的话，可能你发现不了这么好玩的一些地方，就像刚才讲的巴厘岛以外的那个波尼达岛。可能你只停留在巴厘岛，大家都讲说巴厘岛有一流的酒店，二流的沙滩，三流的海水，但其实真不是这样。你远一点走会觉得那边的海水和沙滩都非常非常棒，所以就一定要玩细才能知道这个地方有多好玩。 你今天讲的这个我为什么想起来四个字，原来有一本那个期刊还是一本书，它的名字叫似是而非。有的时候大家这个观念啊被误导之后， 对， 就老觉得是这样的。 对， 然后因为你去的次数不是那么多，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大不了就是这样。 没错，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几流几流几流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我们的游客啊， 有人这样讲， 在出门的时候，看到哪里都觉得，哎，这一般， 就那么回事儿，对吧？ 太一般了。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第二次去这个印尼的时候，因为行程安排中呢有金巴兰海滩，这对国人太熟悉了。 对，这个名字简直我跟你说刻在脑子里。 对，很多人都说，哎呦，怎么又去那海滩，一点都不好看，然后什么吃海鲜什么的。我当时真的也是这么想的，说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但是等我到那儿的时候，正好是要吃晚饭嘛，我们去的稍微早了一点，然后刚坐下以后，你就会发现，真的那一天真的值得去。漫天的彩霞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那个晚霞是非常美的。我当时就用大概10几分钟的时间，我就拍了很多片子，然后发了一组微博出去，就得到了非常大的反响。很多人就会说，天哪，诺诺姐，这是金巴兰吗？你确定这是你去的金巴兰吗？真的，我当时就说，就即便你再不起眼的地方，可能你用心发现或者是不期而遇的时候，也会遇到很美的风景。金巴兰那天的晚霞可能在我去过这么多的海岛当中真的是排前几位的。在我一开始觉得，哦，我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后来觉得，哦，我真的来对了，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所以很多风景都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说到节目当中来的嘉宾，一般像你们可能去的地方确实很多了啊。所以每次我都很担心说，哎呀， 你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枯燥啊？都会觉得，哎，这去了那么多地方都差不多。但是让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要懂得珍惜美， 嗯， 你要懂得去发现， 没错。 这个时候你可能拥有的就不一样了。 对， 大家，我通过你的名字，我就说一下这个事儿。你要抬头看风景，等等。我们每次说为什么会抬头看风景，我自己理解啊，我没有问过你啊， 嗯， 我就会觉得是有一种。有一种不同的角度的，是有一种敬畏的， 嗯， 是有一种向上看的东西。 对， 如果你老是俯视的角度， 嗯， 你看什么那都差不多， 没错， 是吧？ 因为这个大自然就是这样，你要对它有一种敬畏感， 嗯， 有一种尊敬感，你才能虚心的去接受这世界上这些东西，嗯，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可能你才能走那么多的地方，是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再次重复的，它叫塞帕岛，是吧？ 塞帕岛， 塞帕岛，你刚才解释得很好，其实用英文更容易一些， 嗯， 就是 SEPA， 对， 嗯，是在雅加达附近。 雅加达附近， 嗯，这个大家如果去印尼很多次，你可以来选择一下不同的路径， 嗯 嗯。说到这个印尼，刚才我在微博上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嗯， 我在看这条微博的时候，我一直跟东东说，我说拍这一条，这个视频哈，拍成这么美，而且它有主题。我就跟东东说，我说不容易，我是不太会拍视频的。另外拍出来还要把它剪成这样。 剪辑， 对， 对。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视频呢？这个微博是这样说的，他说要完整的了解一个国度，就要探知这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当然文化有不同的方面了。在这条当中，东东说带你一起来体验一下被视为印尼国服的巴迪克是怎样制成的。 嗯。 我们知道东南亚很多国家他们的那个国服， 嗯， 啊都非常的别致。 对。 我记得我们在前不久可能还提到过，说在越南啊， 嗯， 在这个马来西亚， 嗯， 我们经常会提到有什么娘惹啊， 嗯， 这样的名词， 嗯 啊，另外又说到印度，我们会说沙利， 沙利，嗯，都会有自己的民族服饰。 但是对巴迪克这个名字，我还是特别的陌生。 嗯，巴迪克它其实就是印尼的一种蜡染的花布。 也是蜡染工艺， 对，蜡染工艺，嗯，然后由巴迪克这种花布做成的成衣，就是巴迪克衫， 嗯， 然后是印尼的国服，就在我们国家领导人在访问印尼啊等等的时候，他们都会穿着这样的衣服， 哦， 就很隆重， 哦， 他们也会给外宾送这样比较隆重的礼物， 嗯， 然后当然啊，这个巴迪克分很多种，如果是机器成型的呢，很便宜， 嗯， 大街小巷都可以买，然后印尼大街街头的民众都会穿。那如果手工做的这种巴迪克呢，每一张每一匹布都是独一无二的， 哦， 因为你之前呢要用自己的笔来画这个图案， 嗯， 然后至于可能画的图案大概有一些标准可循，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画一些就是比较精彩的，就比较别致的， 嗯， 所以每个人画出来的这种巴迪克呢都是不一样的，蜡染出来以后呢，这个图案成型以后也全都是不一样的。 哦，所以它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复制的图案的那种样子， 不是，就是即便是很相似的这种手工的巴迪克，它的图案的细节也是 都不一样， 对， 千姿百态的， 对，嗯，所以呢，就是我想说，这个巴迪克它做的时候，因为是人工的，那可能少则一个月，多则要一年才能做大概这么一匹的布， 嗯， 然后做的时候呢，这匹布呢做了可能也就这么多，所以你用这个布来做衣服的时候呢，就要精打细量，如果你裁剪不好，可能就这块布就不够你做这件衣服了，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在那边的时候呢，因为时间关系嘛，但是我又想体验一下这种巴迪克的制作， 嗯， 我就给自己做了一块手绢，就手帕，红色的， 自己做的。 对，那当然他之前也是由这个手工的师傅给你画了一个简单的图案， 嗯， 然后你自己去描蜡什么的，但是我也是突发奇想的，就加了点自己的设计在里边，比如说点了一些小点点啊什么，没想到蜡染出来以后还挺好看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在视频里看到有一些那个手在那儿那个弄东西的时候会图案的时候有的是师傅，有的是你，是吗？ 对对，基本上那个是我自己画出来的，他教我做的，然后最后还写上了一个诺诺的名字嘛。就我想说，就这样一个东西，不管我做的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它总是独一无二的。 对对对对，嗯，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 对，没有第二块，就会觉得很精致。 啊，这个太有意思了，因为我刚才在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说，那我看这么多条微博当中，除了这个视频里面展现的这个叫巴迪克的这样的国服的制作啊， 嗯， 这个蜡染的制作，我没有看到你穿任何的像他们的这个服装拍照， 嗯， 是吧？ 嗯， 这次没有看到你的。 对，没有，因为就是时间的关系， 嗯， 但是呢，同行的小伙伴也买过他们这个巴迪克做的裙子。 贵吗？ 嗯，是这样，如果是手工出来的， 就是你刚才说， 对，不太复杂的这种图案，啊，大概一米要500到1000人民币，就是布， 一米的布是吧？ 对， 嗯， 那就手工的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一些就是不怎么复杂的这种成衣出来，大概几百块人民币也可以的， 哦，嗯。 这个我提醒大家一下，其实刚才 Nono 已经说过其中一个小的一个信息，就是大概在印尼比如说召开一些国际性会议的时候，他们到了那儿之后，大家各国领导人都会穿上他们那样的衣服， 那个很隆重。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这个服装跟我想象当中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知道的东南亚有一些国家它的颜色是特别鲜艳的，特别那样的，但这个呢，它你看这些领导人穿上以后它还有庄重的一面， 对，它是颜色就是偏暗系比较多，就比如说深蓝，然后深棕啊，然后就即便是黄色它也不是黄的那么明艳， 哎，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是它很适合这种隆重的一些场合， 怪不得你要说它是国服嘛， 对，它是印尼的国服，而且现在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哦， 所以在印尼其实街头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会穿，但是穿出来的这种的层次都是有区别的，懂的人可以看得出来， 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了，其实在大概很久以前我们说到印尼巴厘岛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提到说蜡染工艺怎么怎么样，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混淆的，我们说在巴厘岛上有一个地方名字叫乌布啊，它是一个文艺村落，是吧， 对， 所以说在那儿可以买到很多的 有很多布艺村， 是吧， 是 有很多手工艺的东西， 说到乌布我又想起来我第一次去巴厘岛的时候去到乌布那边 啊， 然后我当时是自驾和小伙伴一起和一个姑娘 哦，在巴厘岛自驾， 对，巴厘岛自驾，因为巴厘岛周边呢它有很多村子，包括什么银饰木雕啊石器啊还有这些布艺啊等等，然后我们呢就